卖欢团，卖欢团。要是你吃了我的热欢团，肚子是饱浑身热呀热腾腾。要是你不吃我的热欢团呀，怎么知道馄饨味道香呀香喷喷。卖欢团呀卖欢团，要是你不吃我的热欢团呀，怎么知道馄饨味道香呀香喷喷。趁早单卖欢团呀卖欢团，要是你知道也不吃不着啊，还是请你明天晚上趁呀趁早单卖欢团呀卖呀卖欢团，卖欢团。 产品我来卖，

说爱我到永久。看着你远走，眼泪往心里流，为了你已付出我所有。 是你。 你心里，想你是我一生最亮的星，为何陪我到天明，天亮之后却又让我找也找不到你。